下这张如何处置？我不免将他错成之年，定了他娘的生死簿，看谁人知晓。 想不到，这地府也没有讲理的地方。喽，孤魂野鬼绕世界这么瞎撞啊！ 老夫大宋天子驾前，龙驼国保真。 哎呦，有留鬼不知，多有得罪。 起来。 哎，包大人，您可真诚，还没到点呢，您就敢到这儿报道嘞？ 老夫为了刘金蝉一案，特来面见燕君。 哦，您为的也是那柳金蝉呐？ 正是。 大人，燕君此刻不在殿中，上天朝拜玉皇大帝，还没回来呢。 哎呀！听说是阎罗王不在五殿，自己的猫龙兔果然没见。天明后烟茶散，就没有问答。 怎么着，我真的如此紧急吗？ 刘贵、啊、若不辨明冤情，烟茶散就要身首异处了。 是在哪儿，他都得麻溜的赶回来商店里事、哦、到时候您不就见着他了吗？ 多谢你小鬼哥把大事成 人，我不告诉他。 后人大胆激动真民金银库， 大宋朝包拯求见阎君呐！ 哦，包拯，想那包拯乃是大宋钦灵刚正之臣，他今到此，定有要事。大胖 在， 吩咐古月相应。 遵旨的鬼祖们。 燕军上天朝拜之时，驾下又暗归身世。 大人，此也差矣。朕见帝皇遵守道，秉公执法于天条，三落殿何来安顿闹凶狂八万？ 大人不打三日经， 你不知天命，只有两国时辰了。 想着望乡台可以尽览阴阳二界，王朝安。拿到望乡台。 堂堂正正的有。 相见，再把狗判官徇私枉法之事，我掀他个底儿朝天。对，我就这个主意正是。包大人为官清正，我有了鬼也亮心。 明。 天，可怜他满屋盆又被人残，可怜他丈夫马先贤，难可怜他飞上山，下阴曹救不得他的 听到 老身遭难， 光顾子光子文色胆包天却狡辩，遭毒受死的悲惨，最可怜青梅竹马表兄他为回巫山西 今你还口称冤枉，你死该生死簿，我有了你是千的年 得见 走。安大判官，你执掌民不知法犯法，众归宗将他插上啊刀山插下右弓重罪千回容是夺得长城 作孽呀 有六鬼有忠贞之心封为无定判官 多谢阎君 金蝉安一桩。陈氏的权贵心操王令四方乱杀，四方乱发执法徇私犯不

宝随身藏，陈佛像送金宝装作乾坤。 自己的队伍来到面前， 三夜盼万夜盼，望出万双眼，怎知道今日里大毒飞进深山，救穷人脱苦难，自己队伍来到面前。